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Me Too 运动席卷全球之后，本港的机构和体坛都纷纷检视和制定反性骚扰政策。在香港推动反性骚扰政策成效又是怎样呢？今个星期香港家书请来平机会主席朱敏健讲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四的下午五点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的温度呢是摄氏22度，相对湿度是62%的，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讲一讲呢今日呢的新增的新型肺炎的确诊个案呢，就总共是有39宗，当中呢有38宗呢都是属于本地个案，而有20宗呢暂时个源头都是不明的。但亦都要特别留意咧，就係有一宗咧嚟自韓國嘅輸入個案啦，經過快速測試之後咧，係驗出有一個叫 N501Y 嘅突變基因啊。而呢個突變基因咧，曾經喺英國同埋南非嘅變種病毒出現嘅。咁不過咧，而家都仲需要做多啲檢測咧，先至會有詳細資料嘅。咁啊，此外啦，今日咧亦都有一棟嘅大廈需要接受強制檢測，呢個就係麗港城7座啦，因為當中咧有2個單位各自咧都有1個病例嘅。咁至於咧麗港城5座咧，之前攞咗25個樣本去驗咧，全部都係陰性嘅。咁我諗大家都关注一下啦，就係、是、北角呢东区即係港岛嘅东区北角呢嘅情况。咁平街嘅东发大厦嘅私座由于出现咗多宗嘅確診个案啦，合共呢係有8户13人啦。咁当中呢有5户呢係集中喺6室同埋7室嘅。咁所以呢喺尋日嘅时候啦，卫生署呢就已经向私座嘅6室同埋7室嘅单位嘅冇病徵嘅住户咧，發出咗檢疫令，要安排佢哋咧入住檢疫中心啦。此外咧，就係東發大廈嘅 A、B、D 座嘅人士咧，亦都要進行強制檢測。嗱，嗰一棟嘅大廈咧，如果大家今日睇到有一啲報章嘅圖咧，都會發覺比較特別嘅。佢有幾座大廈其實都係相連啦，咁中間咧有一啲嘅共用嘅天井嘅。咁而當中咧就係而家係需要做即係強制嘅檢疫嘅6室同埋7室。其实中间都是有一个密封的天井，有人士就形容其实这些这样的密封天井就好像一个薯片桶一样，当中如果入面譬如有卫生的一些问题等等，就会有机会相关的一些的、就是、入面的空气就可能会是传上去。特别就是由于如果每个住户他都不开窗的时候，咁啲空气咧就会困咗喺天井， 個通風咧就會唔流通，令到咧滯留嘅污染物咧都唔能夠排放到出去啦。咁不過咧，其實香港有啲舊樓咧，有一啲咁樣嘅天井設計咧，都唔係話即係並不唔係話唔普遍嘅，都有唔少個大廈咧都係咁樣嘅。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究竟應該要點樣去關注當中嘅衞生嘅狀況咧？特別亦都係一啲我哋叫做三無大廈啦，點樣去處理咧？187232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今日新聞追蹤。 2021年1月28日朝早11点，港大医学院最新研究发现，今个月大约40%市民表示有意接种新冠疫苗，较去年6月至11月的大约60%为少。院长梁卓伟： 可能真的要去打了，那你会见得到大家可能讲就可能说，哎，都真的好的，如果有得打，但到你真的要做了，即问到你是很直接了，可能就哎，不如都是等等先。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去年一共处理近1200宗起底个案，较前年大幅减少约70%。但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被武器化影响严重，需要考虑系咪赋予公署调查权力。 个人资料被武器化啦，将呢啲个人资料咧摆喺互联网上高嘅人咧，真系系想将有关嘅人士系对佢造成一啲伤害。或者是在网上是进行一些可以说 是网络的欺凌。 中午12点半，爱迪加一款彩色口罩被验出细菌菌落总数超标12.5倍，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两人被捕。海关消费者保障科消费品安全科总贸易管制主任陈国雄： 市面是已经现在就一定没有了，那就不算是太多咯，因为以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系列呢，其实是一个我们叫施神奴的系列。你说它流了出来有多少，我又估计不到的，但我觉得应该不是太多咯。 下午4点半，本港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宗是本地个案，20宗暂时源头不明。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几中意睇书嘅听众，佢话见到一个 expression star-crossed lovers， 中文点样解 ？star-crossed lovers， star S-T-A-R 跟住一个 hyphen。跟住 crossed C-R-O-S-S-E-D Star-crossed lovers 其实是一个 expression coming from Romeo and Juliet 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里面开场白的其中一句，它说两家人两家世仇的家，它说 A pair of star-crossed lovers take their life A pair of star-crossed lovers take their life，意思是当时呢莎士比亚的时代，很多时候他们都会相信是星星、okay? 这个星宿是主宰人的命运。那星星既然能够主宰人的命运，那他可以说、啊、你应该怎么做、啊、应该不怎么做、啊、或者做什么会不好、啊、样。那而 star-crossed 呢就是不被星宿不被这个上天所眷顾的一对恋人 ,star-crossed lovers。咁是一个几唔开心的一个 expression 嚟嘅。咁我哋可以用 star-crossed lovers 嚟形容一啲 Romeo and Juliet 啦，有悲剧结局嘅男女啦，或者係即係佢哋喺埋一齐之后有唔好嘅 consequence, 唔好嘅后果嘅一啲人 ,star-crossed lovers。咁就好似一啲好有缘嘅人嘅相反咁样。Okay, 命运中注定他们两个在一起是无好结果的这样的意思。今天就讲到这里，同埋大家有兴趣看看莎士比亚都挺好看的，有时的文字。如果不明白的话，可以找一些呢有现代英文注解的一些版本，市面上都应该很多，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好，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嘅，同大家頭先講到咧，就係北角咧東發大廈嘅情況啊。咁事實上咧，喺香港唔少地方啦，尤其是一啲可能比較舊嘅樓宇啦，佢哋係共用一個天井位，而個天井位咧仲要係密封咧，呢、這個都可以話即係都有一定嘅普遍性嘅。咁究竟啊呢啲咁樣嘅大廈，佢中間呢啲天井位嘅清潔嘅工作啊、衞生嘅工作啊，有冇人處理嘅咧？又或者？就是这些的这样的天井位会不会就成为了我们今次爆发疫症的其中一些的、就是引发点呢？18723一怎样去处理这些卫生问题，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呢，我们请来就是东区的区议员李宇顺的。李宇顺你好。 系你好， 系嗱，而家就系呢个东发大厦嗰度咧，就六七室嘅住客咧就需要入营去检疫啦。咁另外咧，其他嘅单位嘅一啲嘅住客咧都要接受强制检测嘅。啊，你而家睇到嘅情况咧，特别就系即系 A、B、D 座咧嘅人士，寻晚有啲人拍到咧就系、是、有啲人拖住箧走嘅。今日嗰个状况系点咧？嗰个区嘅状况系？ 咁今日個狀況都係可以見到喺臨時檢測站都有好多嘅街坊排隊去做檢測咁樣啦。咁亦都係知道琴日有啲人係驚到執行嚟走，因為係聽到即係可能見識過之前佐敦油麻地嗰邊嘅封區嘅經驗之後呢，就會有啲嘅驚，所以就有兩手準備咁樣啦。咁今日就都啱啱睇到張竹君醫生去講嘅情況都冇新增嘅個案係嚟自除咗私座以外嘅其他大廈，所以而家大家都係睇緊等緊嗰個污水嗰個抽樣檢測，應該大概今晚或者係聽朝凌晨時分可能會出嘅。我聽環保署嘅講法嘅話。 嗱，佢哋有人咧就拖劫走啦，但系你目睹到个情况咧，譬如有冇相关嘅部门或者相关嘅人员咧，系上去拍一拍门，睇睇究竟有冇人喺即系入边，佢唔知道要做强制检测，而要通知佢哋系需要做强制检测噶。 今日咧，民政处都嘅人员上 门，系李宇顺，你可能要企定少少个信号唔系好好吓。今日有民政处人员上楼，系。 佢上落啦，咁去做咁样巡去检查，冇去做呢个嘅检测咁样。咁今日之内会完，因为今日都系私座嘅截止日啊，即系强制检测嘅截止日系啦。咁佢哋会去查咁样 嘅，系即系民政处会上去嘅吓。 系啦，系啦，系啦。 系嗱， 咁系 你继续讲，你继续。 因為頭先你係想講天井嗰邊啲問題係咪？咁我都可以講多少少。因為其實而家講緊嘅係東發大廈咧，其實分咗唔同大廈有唔同法團去 in charge 啦。咁其實咧，佢哋嘅清潔嘅工作咧，大家因為自己法團嘅資源上面嘅調配咧，可能工作即係清潔工作上面有少少唔一致嘅。包括天井嘅部分咧，其實有啲法團會好緊張、好警惕去清嘅，但係有啲就未必會。咁天井一直都係即係東華大廈或者係我哋依啲舊樓咧，其實長期都有好多嘅衞生嘅問題嘅，包括一啲即係高空抌垃圾落去啊，或者一啲有啲便溺喺天井啊，或者係一啲嘅廁紙啊、毛巾咧，會可能唔小心掉落去之後會蝕住喺嗰啲外牆喉管等等啦。咁往往咧，天井最低層咧，最底嗰度就有，即系都會堆積到好多嘅垃圾咁樣，成日都會有臭味會攻上去，好多住户都會聞到咁樣嘅。所以就即系其實必須要去正視呢個舊樓嘅天井清潔嘅問題咯，因為往往就算有心去清潔嘅法團咧，其實佢礙於資源上面嘅限制咧，可能一年只係清得一兩次天井咁樣嘅啫。所以我哋需要嘅係一個更加恆常同埋持久有資源地去清洗到即係舊樓呢啲嘅天井嘅情況。 如果我聽咁講，即係其實東發大廈 A、B、C、D 座都有法團嘅喎，係咪啊？ 係有法團嘅，但係法團去點樣處理呢啲嘅天井個手法又唔一樣。即係譬如可能有個天井係兩邊法團嘅，即係兩邊大廈互相共用咁樣啦。咁樣。有啲情況係一邊嘅法團會淨係清自己嗰邊，係啊，即係淨係清即係 要 自己嗰邊嘅垃圾， 係 啊，但對面嗰邊咧就唔清咁樣，咁大家都係用緊同一個嘅天井嘅空間咁啊，亦都個相距係十分之窄噶嘛，咁咧喺咁嘅情況底下，如果對面唔清的話咧，咁依然嗰個衞生或者病，如果有病菌嘅話咧，依然都係喺嗰個 個封閉嘅空間嗰度繼續存在。 是，但係嗰個天井位既然是共用的時候，即係唔可以有兩個法團有溝通的空間咩？同埋清潔個天井咧，係咪真係好困難㗎？ 其實是很困難的，你可以想象到即係清潔天井呢，其實是需要首先要屋主住戶去容許佢入屋啦，咁先要搵啲長嘅竹枝啦去撩一啲外牆嘅喉管棘住嘅垃圾啦，咁就撩逐層逐層咁撩咁十五層 total 嘅垃圾撩晒落地下之後呢，咁就再搵人入去地下嗰度去收咁樣嘅。咁成個過程呢都要得到嘅屋主嘅同意啦，同埋都要需要啲時間。咁技術上呢咁樣去撩呢啲垃圾呢，其實未必係最佳清潔最徹底嘅清潔手法嚟，因為往往即係如果你用高壓槍去射嘅話，一定係最徹底，但係又好難落到電，或者係好難真係搵到水去供應呢啲高壓槍喺每個單位嗰度咁去射出個天頂外面啦。咁係清潔上面係有啲困難，所以亦都唔會好多，即系唔会有好大嘅诱因令到法团会调拨资源去专去处理呢个问题咁样。 嗯，即系可能变咗啲住客就大家斩脚趾避沙虫，就全部唔开向住天井嗰啲窗，就由得佢当见唔到就算 啦。系啊，我收过一啲个案系佢五年住咗五年系从来未开过嗰个窗口，而嗰窗口系你见到好多污渍啊，同埋一啲液体，即系有色嘅液体咧，系好污糟，同埋佢经常都会闻到啲臭味咁样。 其实咁样嘅环境系好难接受的。 嗯，系啊，系啊，系、啊，但就系一种咁样嘅情况，亦都即系可以话系发生咗好耐嘅一个卫生问题咯。喺旧区，我哋呢啲旧楼嘅设计嚟讲嘅话， 系 再加上咧旧楼外围，其实我哋依带好多私家街，咁私家街其实都好仰赖即系私人嘅业户自己去调拨资源去做呢啲清洁啦。咁往往有时候可能有啲垃圾或者系一啲嘅垃圾穿咗窿，啲垃圾水漏到成地都一大滩咁嘅时候咧，咁有时候冇一个定期嘅清洗嘅时候，就会沤到好多菌咯。咁往往卫生署或者系往往食环署咧，都未必系会经常会有人去清理呢啲嘅污渍嘅。Until 系可能有确诊个案发生之后，第二个朝早先至会派人即系去喷一喷街咁样啦。但系往往呢啲嘅私家街咧，就系面对住一个长期一个比较污糟嘅状态啦。 嗯，我记得锦屏街应该唔系私家街嚟噶嘛？ 锦屏街唔系私家街，但系佢有啲佢连接住一啲嘅部分咧，都系私家街，即系好似东华大厦嘅后巷，即系后门嗰边出嚟咧，嗰条街系私家街嚟，但系佢地图上、地址上都系叫锦屏街咁。 系吓，嗱，你头先就讲咧，就系啲天井嘅清洁上面都有啲困难噶啦，最主要就系两个嘅业主立案法团咧冇办法紧密合作。嗱喺呢个问题上面，我想请问咧，究竟譬如民政处啊，或者系其他嘅部门啊，有冇办法可以帮到佢哋做一啲协调嘅咧？定系即系完全都系依靠住嗰个业主立案法团自己，佢哋去处理就处理，唔处理就真系冇人处理噶啦。 其实呢个阶段嚟讲嘅民政署依然都系用一个联络嘅手法去做呢啲工作，佢只会可能同你去提出呢个问题，咁可能出封信或者打个联络电话俾业主立案法团嘅代表，就同佢倾下可唔可以调拨啲资源或者考虑去花多啲钱去做呢样嘢啊。但系呢个唔系问题嘅核心咯，个核心系在于究竟即系法团嘅资源调配系咪真系支援到即系呢啲嘅清洁嘅工作啊嘛。系啊，所以往往佢哋唔同嘅法團有唔同嘅資金上面考慮嘅時候咧，就比較難去做一個協調。所以講到底，如果政府要做一個好嘅介入的話咧，點都係要透過可能調撥一啲恆常性嘅資源啊，或者係一啲類似定期需要大廈要遵守嘅一啲嘅清潔嘅一啲標準咧，咁先至可以有誘因令到法團可以有合作空間。 嗯，另外你剛才都提到呢北角的即係幾條嘅私家街嘅問題啦。咁其實私家街唔單止存在喺北角嘅，即係紅磡啊、土瓜灣啊、黃大仙啊等等地方都有嘅。之前呢就都好多年前呢政府曾經啟動過一個收回私家街嘅計劃，咁但係就應該再睇返前幾年嘅資料呢，都唔係能夠達到到佢哋收回私家街嗰個嘅目標嘅。咁既然如果暫時都係處理唔到呢啲嘅私家街嘅業權嘅時候，你覺得政府部門有啲乜嘢係可以幫到手去處理私家街嘅公眾衛生咧？

天井，但是又没有业主立案法团的。那究竟怎样搞呢？这些都可能要大家去思考一下的问题来的。电话号码1872311，不知道你住那个区域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倾倾的。另外呢，头先呢亦都系倾到咧私家街嘅问题嘅。其实呢香港都有唔少私家街㗎喎。咁政府呢喺1986年嘅时候啦，就推出咗呢一个系收回私家街嘅咁嘅计划啦。咁但係呢个计划呢实行咗即係好一段嘅时间啦。咁嗰阵时佢哋就划咗有166条嘅私家街咧纳入去回收计划嘅，咁最后咧就系因为一啲嘅即系索偿啊，等等嘅问题啦，有成80多条咧都系剔除咗，而回收同埋收葺嘅咧就系有成70条嘅。嗱，咁啊大家就会问啦，咁呢啲私家街佢嘅卫生嘅问题又系边个处理嘅咧？其实咧政府曾经系回答过立法会议员的质询的。根据呢即是政府在2018年的回复啦，就主要就话呢这些私家街和后巷的业权复杂啦，同埋保障公众卫生的大前提下啦，如果它的卫生情况持续欠佳，食环署呢是会在资源许可下应区议会的要求，考虑为有环境卫生问题的私家街和私家后巷呢提供日常的街道洁净服务。嗱，咁即系咁讲咧，就即系话，真系要睇下个别嘅情况再去处理，亦都咧系要相关嘅区议会咧主动提出咧，先至可以处理得到嘅。咁当然啦，即系政府亦都话咧，食环署咧系为全港有成58条嘅私家街啦，系会提供日常嘅街道嘅清洁净服务，去保持咧个环境卫生啦。咁但系始终咧，私家街都系一个私人嘅产业啊，咁所以变咗好多嘅即系管理啊等等嘅问题咧，政府一般都系唔会去介入啦。咁亦都咧系会系喺一个特殊的情况和涉及重大公众利益的时候呢，才会为业权人提供协助。所以其实这些私家街的清洁卫生可能又是另一个问题来的。怎样搞呢？187231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的。而昨日的情况除了是东发大厦之外，我想呢另外一个会惹人关注呢就是红磡有一间的粥店，永明粥店亦都出现了呢有感染的个案的。咁嗱，而家根据翻相关的资料啦，呢一间嘅粥店咧，就主要系佢喺入边嘅厨师啦，同埋工作人员啦，系有啲确诊嘅个案喺度嘅。咁而政府嗰方面咧，亦都系话即系要求咧，系曾经喺指定时间之内咧。是去过呢个粥店帮衬嘅人咧，都希望佢哋能够接受检测嘅。咁但係咧，由于始终即係大家我諗都记得咧，之前亦都爆发过一个粥店嘅群组啦。咁究竟如果当粥店係发现到有啲确诊个案嘅时候，会唔会都增加咗社区传播嘅风险咧？电话号码1872311都可以打电话嚟啦，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要请嚟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林伟信嘅。林伟信你好。 是你好。 是嗱，头先咧讲到嗰个粥店嘅问题啦，咁而家咧就个粥店咧累计应该系有7人感染咗嘅，咁全部都系员工啦，包括咗喺入边工作嘅一家四口，而佢哋嘅最后翻工日期咧就系今个月嘅23号。卫生防护中心咧就系呼吁咧今个月嘅16到23号到访粥店嘅食客咧尽快接受检测。我想问咧呢一个16到23号呢一个嘅定日期咧，系咪都系咪一个即系稳阵嘅日期咧？需唔需要较早之前都帮衬过呢个粥店嘅人士咧？都需唔需要去做检测咧？ 我估卫生防护中心通常佢会定一啲日期，好多时候睇翻嗰个受感染人士，特别系譬如话第一个开始有病征，再数翻佢有机会传染到俾其他人，即系话通常系 兩日之前咗啦，即係病徵病發之前兩日啦。咁所以可能譬如話喺見到呢個群組裏面嘅病發期，可能係有感染到其他人嘅一個日期，就可能剩幾年時間，佢哋就咁樣去定咯嚇。咁當然如果即係有一啲市民幫襯嗰一個觸電，咁又擔心個疾病嘅話，咁我覺得去驗又都冇乜損失嘅嚇，亦都可以去即係政府指定嘅一啲檢測中心都可以做，先係冇乜損失嘅。咁當然風險相對嚟講就冇即係喺個日期裏面去幫襯嘅觸電嗰個相對嚟講唔高咯。 嗯，我諗咧，大家可能會諗翻之前亦都有另外嘅一個即係觸電嘅爆發啦。其實而家有呢個嘅永明觸電，即係紅磡永明觸電呢個咁嘅個案咧，會唔會係亦都有機會引發另一次嘅社區嘅爆發咧？同埋佢亦都係位處於紅磡寶琪利街，即係紅磡區嚇。 嗯，嗱會唔會有咁嘅風險？當然係存在啦。咁當然呢次暫時而言咧，即係都聽阿張醫生喺翻嗰個啱啱嗰個新聞發佈嗰度講，暫時係職員影響啦，即係暫時唔知道有冇食客啦，暫時未有揾到啦。咁所以就係我哋即係始終都明白嘅，呢個病毒係一啲即係比較緊密接觸嘅人士，包括喺嗰個即係工作期間啦，咁個接觸比較多啦，即係無論係講緊係飛沫啊、近距離啊、間接接觸啊，咁一定係會高風險噶啦。咁但係佢到底有冇會唔會傳咗俾食客咧？咁就好視乎佢根本控制做得好唔好，嗰、那個觸電本身嘅空氣能流通呢啲好關鍵嚇。咁譬如如果佢個根本控制都做得好嘅，即係就算職員係染病嘅話，佢係戴口罩戴得好好嘅，洗手足又做得好好嘅，咁佢嗰個環境清潔做得好好嘅，咁理論上都唔係一定會將個病毒傳播俾個食客噶嘛，咁所以就呢、這個要再喺未來幾日睇下會唔會即係不幸真係有啲食客受影響啦，咁未必一定會造成好似上次即係早期嗰個觸電嗰個群組咁樣嘅。 嗯，不過咧，始終佢都係一個食店啦。咁如果食店有一個咁樣嘅即係群組出現咧，喺個追蹤上面係咪相對都會比較困難啲咧？ 都會幾困難。我自己覺得即係有時可能會市民未必一定記得好清楚，譬如邊時偏黑幾日即係譬如你問我，我都未必真係好準講到話去嗰啲咩食店嘅時，真係都會唔記得咗啦嚇。咁所以就會有困難嘅，我自己都覺得係嚇。咁所以點解即係某程度上點解即係譬如過往亦都有，譬如阿袁教授提翻，譬如大家影張相記得去招標食嘅，或者真係用政府提供嗰個安心場嗰、那個。嗰、那個app 咁樣幫下手，咁啊可能先會記得到，即係去過呢啲食店，咁啊做測試咁樣咯嚇。 另外咧，我都想請教一下咧，關於北角東發大廈個情況啊，因為佢而家就係私座有八户咧，總共13人確診啦，咁當中咧都係有五户咧係集中喺六七室嘅，咁所以咧就係私座六七室嘅住户咧需要去撤離檢疫啦，咁而佢哋就係共用一個天井位嘅，咁但係咧除咗私座六七室之外咧，如果我睇翻資料咧，就應該係私座嘅五室啦，同埋八室咧，亦都係各有一户去確診嘅，咁而佢亦都係同隔離嘅，即係D 座啦，同埋 B 座啦，係共用緊一個天井位嘅。我想問，即係住喺入邊嘅住户，當然佢哋而家有啲嘅住客，佢哋都要接受一個強制檢測啦。但係需唔需要有一啲嘅擔心出現咧？因為始終都係共用一個天井嚇。 嗯，明白。嗱，咁當然嗱，大家要明白，譬如喺一啲樓宇，我哋近期好似見到比較多呢啲所謂即係懷疑垂直傳播咁啲個案出現啦。咁但係大家留意翻咧，即係其實我哋講緊個疾病，佢有幾個傳播途徑啦，飛沫啦，間接接觸啦，同埋有時有啲有限度嘅空氣傳播啦。咁但係呢幾個傳播途徑，其實佢哋係共即係同一時間係會有機會發生噶嘛。咁只係話佢哋喺同一個處所或者同一個環境，佢哋係個比例係多少咁解嘅啫。咁當然譬如話，如果喺同一座向個天井共用，又好明顯有垂直，大家好近嘅，懷疑係有限度空氣傳播嘅話咧，咁但係就唔代表你喺其他座數就唔會出現一啲間接接觸傳播或者係飛沫傳播噶嘛，都可以同一時間發生噶嘛。咁所以就意思就即是話，一定係比較集中喺用同一個天井而又好近嗰啲，個風險會大啲嘅。咁其他即係住喺鄰近單位，我估又未必一定要非常之擔心嘅。咁我估個 重點都是盡早做了測試先，咁自己喺屋企、自己家居環境做翻一個清潔消毒，咁而留意翻自己喺嗰個天井位附近嗰個居室啦，即係無論係洗手間、廚房或者真係自己嗰個睡房都好，咁留意翻唔會有一個唔正常嘅負壓出現，即係譬如抽翻出邊啲空氣入嚟去室內，要留意翻呢啲東西先啦嚇。咁我估做翻曬即係仲有 U 型聚水渠嘅隔水啦嚇，咁做翻曬呢啲嘢，做咗檢測，咁就都唔需要做，唔需要話過分憂慮住咯。我覺得暫時就 嗱，林偉信，即係當有一啲嘅大廈咧，或者有啲嘅居民咧，係需要接受一個強制嘅檢疫啊等等嘅時候咧，就近日都發覺到嘅情況嘅，就係有啲人咧事先係拉夾咧走咗先嘅，因為佢擔心可能會突然咧就會係被即係圍封住喺度咧，要做一啲即係唔能夠出去嘅，做一啲嘅檢疫啊等等。其實對於呢啲嘅市民，你有啲乜嘢嘢會覺得係想同我哋講嘅咧？ 我覺得大家知道，譬如第一次嗰個佐敦個封區，或者即其後再喺油麻地嗰度啦。咁我相信第一次政府做嗰個所謂甩碌啊，或者影響市民嗰個，一定係第一次做嗰次，一定係做得最唔理想一次。我估佢其後佢哋即攞咗經驗，會優化翻啦。咁理論上即係希望即對市民造成嘅影響會越嚟越細嘅。咁所以就如果大家都希望係盡量將個案減少咧，希望市民都即大家一齊盡翻個責任，即其實又唔係真係要好多功夫，其實真係留喺屋企啫。其實都係咁變咗就唔需要話即刻走咗去嘅，我又覺得就嚇咁即盡翻個市民嘅責任咯，留喺屋企度乖乖地咁因為佢都係好短時間嘅啫，依家唔需要話真係就唔好話大家誤解咗話，所以封區就幾日唔俾你出入，乜都唔俾做，又唔係咁樣，即依家可能半日一日已經搞掂嘅啦，基本上。 好啊，多谢晒你林伟信，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拜拜 吓， 拜拜。林伟信系感染及传染病科专科医生，电话号码187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压力嚟自边度咧？会唔会系自己俾自己，定外界因素居多？点样为自己减压？系咪人人都懂得个中窍门咧？亲友可以担当乜嘢角色？邓达志同嘉宾黄宗显医生一起讲压力沸点松一松。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古早味蛋糕、 无根蛋卷、 自家制菠萝包、 气炸锅茶碗蒸、 无水海鲜煲啊！ 各位居家厨神，疫症期间你又钻研咗啲咩拿手菜式？电视节目《我煮场 Cooking Family》 系煮啊食个煮啊！ 王要升级家庭，挑战擂台，下厨比拼自家味道，让观众感受家常小菜嘅温度。 星期六晚10:00，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18731。近日呢喺个即係確診嘅唔同嘅个案之中啦，有一啲呢就发觉呢都可能係同大厦嘅喉管传播病毒呢有关联嘅。咁而寻日呢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啦就去回复立法会议员嘅质询嘅时候呢，就话屋宇署正係准备修例，为新兴建嘅楼宇嘅排水系统呢引入一个更加高的设计标准，包括屋顶上面的通风管的开口要和住户的窗户保持适当的距离，另外就是也都提升地台的去水渠的设计，避免隔气弯管的水是风干涸啦。咁啊，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今年第四季向立法会提交修例建议的。你又怎么看呢？电话旁边请来香港管线专业学会的前会长黄敬的。黄敬你好。 你好，主持人。 是对于局长他昨天提出的修例的目标你怎么看？ 我们是支持的。咁就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其實譬如呢個天台排氣口咧，我哋都覺得係一係就升高啲，或者係將佢遠離民居啦。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嗰個 U 型個隔氣咧，因為以前嗰個規例可能生效之前咧有啲舊型嘅，而家一定要提升啦。 咁就算新嘅都好咧，其實佢哋可能就唔記得要倒水落去啦，所以要諗一啲比較方便啲嘅方法咧，係令到嗰個水嘅水位係保持咗喺度，做到個隔氣嘅功能咯。 嗯，但系我想问咧，即系有冇一啲好大嘅难度喺度嘅咧？因为相关嘅一啲嘅即系咁样嘅建议或者咁样嘅睇法咧，喺沙士嗰阵时候都已经有讲过噶啦，就系我哋啲排水系统嘅设计咧，系实在要处理一下嘅。咁但系而家即系都咁多年之后啦，咁而家政府又再提修例，其实中间系咪有一啲嘅难度喺度，所以先至会有机会即系导致到而家先至？嚟做啦， 我谂经一事长一智先啦吓。嘅沙士2003年到而家十几年啦，咁沙士到而家，其实我哋喺某个人卫生嘅程度咧，都已经有一个大嘅改变或者改善噶啦。咁好坦白咁讲，譬如以前大家都真系唔会要用公筷啦，而家一定基本上你唔用都俾人闹噶啦。咁另外就系洗手啊，或者系其他嘅管道嘅嘢咧，其实多咗人注意嘅。咁今次呢，因為嗰個傳染嘅途徑，其中一個途徑呢，就係污水入面嘅氣溶膠啦。咁變咗呢，喺呢個又係一個對某啲嘅朋友嚟講呢，都係一個新啲嘅知識。以前可能都有人提過，甚至我哋03年沙士嗰時都提過下，就係話都可能有機會，但係冇咁多實證，同埋今次真係有實證。咁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再去提升嗰個要求呢，我覺得係適當嘅時機。 佢而家嘅说法就係话开口呢，通风管嘅开口呢，要同住户嘅窗户呢保持适当距离。我想问呢，点样厘定呢个所谓适当距离呀？即係几远先係适当距离呀？ 其实我哋喺度讲嘅係一个扰流效应啦，咁所以呢，其实可以做一啲风力嘅测试呢，就係、是、做到嗰个叫适当距离出嚟嘅。咁呢啲係有少少科学嘅实证嘢可以做返嘅。咁就咁当然啦，如果係本身已经升高咗某个高度呢，其实喺技术上面正如我哋上次所讲呢，亦都唔系咩难题嚟嘅。咁佢做咗呢个动作之后呢，其实已经系有少少有相对嘅改善㗎啦。 咁即系话其实呢个适当距离呢，都要睇返每座嘅情况去决定嘅。未必会有机会有一个一致嘅标准，定系点样㗎呢？ 我相信未必有一个一致嘅标准啦，因为首先大厦天台呢有好几种啦，有啲系直情私人业权啦，呢个系一个小问题嚟嘅。咁如果公眾業權都好啦，咁佢個編排呢可能係近窗户嘅，咁佢個距離會遠啲啦。咁調返轉佢個本來嘅編排唔近窗户嘅，其實嗰個距離就可以已經有個距離喺度啦。咁變咗佢個改動咪細啲，甚至都唔使改動囉。咁呢個就真係冇辦法一概而論，而因為香港大廈仲有啲即係大同埋細嘅區別啦。咁我哋要睇返個實際環境囉，但係我哋要有一個叫做最低距離囉。 最低距离系有冇话咧？用咩方法去计算嘅？ 头先我讲啦，要有啲实证啦，所以可能有啲风力嘅测试啦，就可能喺学校入边嘅实验室要做一做啦。咁就因为风洞嘅测试咧，其实一路都有做紧嘅啦。咁而家系要做翻呢啲咁嘅测试出嚟，揾到一个最叫做最有效嘅距离啦。咁我哋需要做，但又唔希望佢做到过火位。咁因为始终都会影响民居噶嘛。咁我哋希望。在呢個答案科學嘅驗證之下出一個答案出嚟咯。 除咗係排水管嘅開口同單位窗户嘅距離之外啦，同埋係提升地台去水渠設計之外啦，另外我見到亦都有人士提出咧，就係污水渠嘅單管或雙管咧，都應該要做啲深入嘅研究嘅。你覺得其實呢個單管同埋雙管呢個問題係咪應該都要喺今次嘅修例入邊處理埋咧？ 如果係一刀切呢，就舊嘅樓宇就目前都唔容易處理㗎啦，就新嘅樓宇呢我覺得可以嘅。咁我哋睇法即係雙管係一定係比單管好，咁就只不過成本效益嘅成本比較高咁解啫。但以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嘅狀況呢，同埋以我哋今日嘅富裕程度呢，我相信呢行雙管呢應該係一個趨勢囉，因為大家都係對身體健康呢係非常之注重啦，同埋都知道單管個弊處喺邊度。咁當然呢個仲有一個少少問題啦，就係、是、之前你哋訪問咗其中一位區議員講到呢個國家自掃門前雪嘅問題呢，我哋要改個思維上面囉，因為唔好你以為你掃到你面前嘅嘢就冇事啦，因為而家佢係有擾流效應啦，佢係會去得比較遠嘅地方，所以要各區各户之間呢，佢哋要有一個互相協力合作先可以解決個問題囉。 而家講緊嘅所有嘢呢都係針對新起嘅樓宇啊，咁大家就會問，咁而家啲樓又點算呢？ 嗱，幾類啦，正如我哋上次所講啦，三無大廈希望政府撥出基金啦，呢、這個我哋上次話大概30億啦，咁後屘有啲朋友話應該去到100億，咁無論幾多錢都好，都係需要一啲基金。咁出咗基金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即係相關嘅專業人士咧，就可以協助佢哋解決呢啲問題。因為三無大廈佢哋自己有兩個問題啦、一個就係三無先啦，第二樣嘢一般咧都係比較低收入嘅家庭嚟嘅，咁佢哋需要人哋協助嘅。咁佢第一種，第二種咧就係相對性有業主立案法團，甚至係一啲中高產嘅地方咧，其實應該要自己聘請呢個專業人士去處理，因為佢哋基金入邊係應該有呢啲數據喺度嘅。 好，咁啊，自己做咗先。喂，多谢晒你，黄敬，倾到呢一度啊，系香港管线专业学会嘅前会长。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菠萝斜径嘅坏车已经拖走，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窝尾。另外，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沿住公路去将隧出九龙的龙尾就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龙翔道桥面。提一提你，九龙塘爆水管，桂丽路去桃园街方向近达之路的唯一行车线封闭的。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环保、环球印管、百越集团和彩虹新能源。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05点，跌了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3点，是跌了5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4.3，瑞士法郎0.89，加元1.286，人民币6.469。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港金收市报17,0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0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1840.4美元，卖出1842美元。港汇指数报101，系上升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后少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加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龙尾就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马纪仙峡道上行近宝云道的交通繁忙，车龙排到落金钟道。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一带的交通繁忙，现在龙翔道去观塘的龙尾去到近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荃湾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在圣贤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的交通繁忙，龙尾新田公路近逢吉乡。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西贡公路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濠涌。

领导人的政治语言呢？ 我諗即係簡單嚟講啦，就即係阿特首，我哋香港特首阿林鄭就做得唔係好合格啦。咁亦都即係我一直以嚟都係覺得，即係自從我哋有咗國安法之後咧，咁即係成場我哋過往2019年嗰個社會運動，其實即係已經係停滯咗，或者即係冇再發展啦。其實成個香港嘅管治或者中央點樣睇翻即係特首嘅成績表咧，就睇翻一啲好實際嘅城市管理啊，即係包括咗呢個抗疫嘅工作啦。咁而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即係如果你睇翻你可以加埋台灣落去，其實喺成個即係大中華地區裏面咧，香港係最差嘅。即係澳門咧，如果你睇翻嗰個嘅記錄咧，佢係即係七月以後就係零個案嘅。咁即係如果你睇翻內地啦，咁其實內地就克服咗好耐啦。雖然而家都有啲零星嘅爆發啦，咁就唯獨香港咧，就係即係抗疫抗嚟抗去咧都抗唔到。同埋如果你睇翻香港死亡率係特別高嘅嚇，即係你如果係比較翻，如果我冇記錯嘅數字咧，其實香港係僅僅係即係低過好似日本。本同南航嘅啫， 因为早嗰排嘅第三波就长者嘅死亡率系比较高 吓。系啊，咁所以如果你用咁样嘅角度嚟去睇啦，即系你可唔可以管理好呢个城市？即系而家又冇话啲咩社会运动阻碍你啦，咁点解而家都交唔到个成绩出嚟？咁而呢样嘢亦都系影响咗，即系如果重新定位就系城市管理啊、经济发展，亦都系阻碍咗嗰个即系。經濟嘅重開啦，咁所以其實雖然即係例牌咁樣，每次即係會面都係話啊，即係我支持特首咁，但係好明顯我就覺得領導人就即係明眼人就已經睇到領導人就比較不滿啊林鄭月娥嘅表現啦。其實成個講法就係佢上唔到京咧，都係一個已經係一個懲罰嚟嘅。 點解咧？ 嗱，因為有啲人亦都係心水清，亦都計過，其實即係你睇翻有啲人大嘅即係常委啦，其實佢都。上過去北京開會嘅，咁點解阿特首又好特別又上唔到？即係如果你話香港疫情嚴重，喂，你哋啲香港人唔好上嚟北京開會啦。咁但係我哋又見到好多嘅人大嘅常委代表，又可以去北京開會喎。咁啊，可以打疫苗噶嘛？你要見到我哋有啲建制派議員 係啦，已經打緊疫苗啦，上咗深圳嚇。 咁啊，點解阿特首就林鄭月娥去嚟去去都去唔到咧？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強烈嘅信號，就話俾佢聽咧，即係對於佢喺呢方面嘅表現咧係不滿，就希望佢改善嘅。咁但係即係以大局為重，咁當然亦都會繼續支持佢嘅施政啦。 啊，不過咧，黃偉豪，你話佢上唔到去北京述职咧，其實。是咪有一視同仁啊？因為唔單止佢啦，其實澳門嘅行政長官咧都係用一個視像嘅方式咧去述职嘅啫嘛，冇乜分別喎、啊，大家都 嗱我諗其實呢個都係顧全嗰個香港行政嘅特別行政區嗰個顏面啦，即係佢都唔想話啊澳門有得上，香港冇。咁所以就即係當係一視同仁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明眼人，因為即係中央電視台講翻呢個視像述职咧，又有影份報告嘅。 嗯。 咁啊，影份報告咧，啲明眼人又好精嘅，即係佢哋睇到阿林鄭月娥嗰份咧，就係2021年1月交嘅。 嗯。 咁但係阿何一成嗰份咧，就2020年12月就已經搞掂咗。咁所以即係話澳門嗰份咧，就其實一早已經做定咗，即係唔使要加減啲任何嘢。咁就即係即係中央可能已經知啦。咁但係林鄭月娥嗰份咧，就已經搏鬥到咧2021年1月，即係最後關頭。甚至我懷疑佢可能將嗰、那個最近我哋咪封咗小區嘅、 啊， 即係當係一個小區。 圍封啦，係、有小區。 咁我懷疑可能連呢樣嘢都寫埋落去嘅，即係可能佢都係爭取最後機會。喂，即係呢份報告係一月，即係最近，我哋真係做到啦，即係封到區啦，呢、這個史無前例啦。咁所以我覺得雖然好似係一視同仁咁樣，咁但係你見其實習主席嘅評語都係對於澳門係高度評價啦，即係你香港係擔心啦。咁點解擔心緊？梗係覺得我哋嘅即係唔好話謝特首啦，咁成個特區政府嘅抗疫嘅即係表現有待改善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都有一個高低之分喺度㗎啦。 近來就唔同地方嘅傳媒咧都就住呢個疫症爆發一年咧做咗唔少嘅總結啦。咁大家對於香港嘅抗疫表現有啲乜嘢睇法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311傾一傾嘅。而尋日咧。 特首林鄭月娥亦都是發表了一份抗疫一年總結經驗的，都幾長的，我看過原文，她就真都比較詳細地去數回譬如那個疫症的發展的情況，以及她抗疫的時候做了什麼的措施，最後她就用八個方面的重點工作去回顧過去一年的抗疫策略，包括了說依法辦事，由專家領導，跟住係個設備嘅配置啦，不斷去揾啲設備啦，另外就科技應用啦，資訊透明啦，精準檢測啦，同埋果斷調整社交距離措施，以及咧外防輸入滴水不漏嘅。不過咧，佢亦都係承認咧，即係喺成個嘅控疫嘅工作上面咧，如果係對比起內地、澳門同埋台灣咧，疫情控制咧確係強差人意嘅。由國際層面而言咧，佢就話係做到力保不失，確診咧大概係10,002宗，咁少於咧130多個國家或者係地區，亦都話咧病毒檢測咧係名列前茅嘅，即係。佢唔係話唔承認香港對比起其他幾個地方做得唔好，佢承認係做得好，但佢又覺得對比起國際，尤其是譬如你睇翻而家有一啲嘅歐美嘅國家，英國啊等等，香港唔差喎。 嗱，我諗表現咧，當然香港係唔差嘅嚇，即係老實講即係如果用香港同歐美，譬如英國啊，甚至美國，即係美國係應該係死亡人數最高嘅國家添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從事實嚟睇咧，又冇講錯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話點解喺即係大家都係中國人社會啦，咁點解你係會特別差？特別係同澳門比較啦嚇，即係你澳門點解好多嘢澳門做到？譬如澳門可以好迅速一早封關啦，佢連賭場都閂埋啦，咁但係點解即係香港就搞咁耐咧？疫苗啊，或者甚至初期嘅口罩，亦都係即係澳門就即係人心就定咗落嚟，咁但係香港就人心惶惶啦。咁同埋嗰個表現咧，我覺得另外一環，即係如果你問翻。即使我哋當香港嘅表現真係比歐美係好咧，咁究竟個原因係政府做得好啊，定係市民做得好咧？即係你諗翻，即係初初如果大家即係嗰一年回顧咧，即係好多場面都係栩栩如生嘅。如果你諗翻，特別係即係當初政府就話喂即係我揾唔到口罩，咁但係民間當時就自救啦嚇，即係訂咗好多口罩翻嚟啦。甚至特首亦都公開話喂冇病就真就唔好戴口罩啦咁樣。但係你知即係好多香港人就唔係好信政府，就自己做咗好多防疫措施。咁所以即使阿林鄭月娥所講係真嘅時候咧，即係呢一個。都在國際上面叫做幾出色的表現，其實是完全是因為政府的功勞啊，還是一些民間的力量呢？所以我覺得即使他想讚下自己的時候，其實他亦是不是應該都給一些讚賞市民或者是其他的團體呢？ 當然啦，即如果對比起個死亡率呢，剛才黃慧瑤所說的香港的死亡率呢，如果我們跟即近鄰的亞洲鄰近地方相比，我們是個死亡率係應該係介乎韓國同埋日本之間嘅，大概係過咗1.5% 啦，即係1.59到1.57，即係之間咁樣啦。咁亦都咧呢個係比起日本啦係為即係高啦。咁但係當然亦都好似頭先阿黃偉豪所講啦，譬如澳門嚟講咧係冇錄得死亡個案嘅，新加坡嘅死亡率咧都係0.05%，只泰國咧就更加低啦，0.06%。我睇到咧有另外一啲嘅分析啊，就係喺個抗疫上面嘅表現咧，有機會就會令到中央咧可能係要求香港政府用一啲更加果斷嘅措施咧去應對疫情。其實黃偉豪呢方面，你又覺得會？即係點樣去分析呢？因為中央亦都話啦，即係會係全力去會繼續咧採取一切必要嘅措施啦，全力支持咧香港抗擊疫情啦，咁同埋話祖國咧永遠係香港嘅堅強後盾。咁究竟仲會點樣做呢？係好似前階段咁樣，有一啲嘅物資上面啊，譬如幫俾埋人俾埋錢，你幫手去做呢個嘅全民嘅檢測啊？定係究竟係譬如直情係俾疫苗你啊？定係點樣咧？ 嗱，我諗各方面都會去做嘅。 唯一我覺得比較難做啲就係話啊，我哋會唔會一個即係即係成個社區好大規模嘅封鎖咧？咁其實林鄭月娥都講過，其實好難做到啦嚇。即係用內地嘅即係封鎖小區式嘅，我諗其實都做唔到。你突襲市民嗰、那個情況啊，或者功效都唔係咁大咧，因為啲市民都可以走嚟走去。咁所以我估計咧，其實如果中央去支持咧，都係從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就而家特區政府係撲緊疫苗啦。咁所以希望係即係撲到一啲即係高質素啊、有效啊、有數據支持嘅疫苗，等香港可以有大規模接種啦。另外就係檢測嘅啫，即係我諗到係即係呢兩方面係可以做到。咁但係呢啲嘅東西咧，亦都要特區政府去配合嘅。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回顧一年啦，其實我哋第三波啊，上第四波嘅爆發咧，都係一啲政府嘅封關啊、檢疫嘅措施出現問題啦。即係第三波好多專家睇翻都係嗰海員檢疫係一個漏洞啦，咁最後都係入咗嚟先至補翻啦。咁所以我覺得中央喺物資就好願意支持嘅。你見初初全民檢測，雖然特區政府都自己俾翻錢啦，咁但係即係有錢都未必買得到啦呢啲。咁所以我諗中央政府做嘅係有用嘅，但係佢亦都做唔曬嘅。即係如果特區政府係咁多錯漏啊，咁同埋好多嘅講法就係你見好多專家其實都好多意見，但係有時佢哋都出嚟呻下，佢意見都係俾嘅啫，即係聽唔聽都係特區政府。咁所以我諗，即係如果喺中央大力支持嘅底下咧，就可能即係好似而家美國就阿拜登新總統上台咁樣，就可能希望多啲聽專家意見。就少啲咧，純粹係透過官員嘅自己嘅主觀意願啊，諗係點去到做。咁如果各方面配合嘅話咧，我覺得嗰、那個即係抗疫嘅表現就會改善。但係如果好似以往咁，即係可能幾個官員同埋，即係我都擔心，甚至連官員本身都抗疫疲勞啊。即係你會見到而家阿聶德權咧係咩都佢負責噶嘛，公務員宣誓係佢負責。喂，但係唔知乜疫苗係佢負責。其實佢一個人處唔處理到咁多樣嘢咧？咁所以我個分工啊，同埋個專家可唔可以有翻多少少嘅領導地位咧？亦都係即係關於我哋香港嘅抗疫表現，可唔可以提升嘅一啲重要因素嚟啊？ 當然啦，即係尋日嘅述職啦，大家關注中央點樣評價特首佢喺抗疫上面嘅表現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亦都會關注咧，就係一啲政治上嘅問題啊，到底佢嘅表現係點啊？習近平亦都話啦，就係林鄭月娥同特區政府咧喺一年幾嚟咧係沉著應對修例風波。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不利变化带来的多重严重冲击，亦都话他们想方设法维护秩序、防控疫情、舒缓民困、恢复经济，以取得一定的成效。跟着他说，特别要指出的是，就是当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香港国安法之后，你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坚决执行依法止暴制乱，说在涉及国家安全等大是大非问题上，你立场坚定，敢于担当，展现出爱国爱港的情怀和对国家对香港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履职尽责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这个又会不会是跟头先那个抗疫表现上面有一个高度的赞扬呢？算不算是？ 我想即是个讲法，即是他将成绩表我觉得有两。即係兩項啦，一個就係即係香港嘅即係抗疫表現啊、管理啊嚇，即係各方面嘅行政嘅安排啦。另一個就係嗰個政治穩定啦嚇，就呢個係國安法。咁我諗即係政治穩定嗰度其實就係佢係合格嘅。即係佢真係做得到嘅，好多我哋覺得佢即係做唔到嘅，其實而家喺香港都發生咗啦。咁但我又覺得其實可能中央會覺得其實國安法立咗之後，即係首先國安法係中央幫我哋立㗎啦，即係就唔係香港自行立法啦。咁同埋好似香港都穩定咗啦。咁所以我又覺得咧，雖然喺呢方面係有一個表揚。咁但我又覺得即係因為我教書啦，即係我覺得即係呢方面可能加咗你四十分，咁但係滿分係100分，咁你嗰個抗疫咧可能得十零分，咁你而家就徘徊喺50到60分之間，咁我又即係又唔想對你過分即係譴責你，因為即係你而家都做緊特首啊，咁就佢如果譴責你唔大過為重嘅話，咁咪香港咪不穩定。但另一方面又想發放一個信息，喂，其實你仲有改善空間喎，咁所以即係又佢又冇得 上北京去述职啦。咁同埋亦都讲到明就话，喂，你嗰个疫情好似唔系好掂，你做一做。咁所以我都觉得，即系如果即系当系阿习近平都系教书，我又教书，即系俾一个成绩表佢，我谂都系一个 B 减嚟嘅啫。啊，即係又唔係唔合格嘅，咁但係唔係嘛攞個 B 減啫，你起碼攞個 B 加同 A 減啦，即係有啲危機感係俾到啊林鄭月娥嘅，特別係即係亦都係好多人睇下述職，就係諗緊特首跑馬仔啦，即係有冇得跑啦，咁我覺得有一個警號喺度，喂要跑快啲啦，咁如果唔係未必一定揾你嘅 嚇。不過咧，我哋往往都睇領導人對於特首嘅述職嘅時候嘅評價或者回應咧，都睇咧會唔會為往後嘅政策咧帶嚟一啲嘅顯示啊？因為習近平亦都係。再重申啦，就係愛國者治港啦。佢話只有做到咧愛國者治港，中央對特區嘅全面管治權先至能夠有效落實，憲法同基本法確立嘅憲制制度咧，先至能夠得到有效維護，各種深層次問題咧，先至能夠得到有效解決。深層次問題呢句嘢咧，大家記得咧係2005年啦，曾蔭權啦嚇見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嘅時候咧提出噶嘛，咁一直都冇講咩係深層次問題。2010年嘅時候，温家寶喺人大閉幕嘅記者會入边就讲咗深层次问题系啲乜嘢啦，譬如包括咗一啲嘅经济啊、产业啊、发展嘅问题啦。咁但系而家习近平佢将爱国者治港，然之后就话做到爱国者治港，深层次问题先得到有效解决。喂，系咪又将个深层次问题有另外一种嘅演绎出咗嚟咧，或者系有一个转变出咗嚟咧？ 嗱，过往嘅深层次问题咧，即系温家宝嘅年代咧，其实好多系经济嘅， 嗰 时地产霸权啊。買唔到樓啊！嗰、那個經濟問題啦。咁但我覺得而家嘅深層次問題就係一個政治問題嚟嘅嚇。譬如我哋前排亦都傾得好多，咁即係咁啱，而家都中央未有決定啦，就嗰、是、個 BNO 嗰個問題。 嗯、 即係我諗而家就話嗰個政治忠誠嚇、啊，你真係你又唔愛國，咁你點解可以做公職人員呢？公職人員係咪包括區議員呢？公務員呢？咁同埋哇，你留咗咁多嗰啲 BNO 嘅人喺度，咁會唔會搞亂香港呢？嗰啲會唔會即係效忠於英國而唔係效忠？忠于香港咧，咁所以我觉得而家所谓深层次问题，我觉得咧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效忠、政治忠诚嘅问题，就唔系纯粹一个经济嘅角度去睇翻嘅吓。 嗯，咁但系会唔会用一个强硬嘅手段去解决咧？ 嗱，我諗佢又想強硬，但係佢諗唔到啊嘛！即係譬如 BNO 初初又，喂個個都唔可以做啦。咁但係發覺其實好多佢支持者都有 BNO 噶嘛，佢仲未諗掂數。咁所以我覺得佢想強硬嘅，但係佢又唔想傷害到自己，所以我諗佢中央仲係喺度諗緊啲方法喺度處理嚇。 1872317点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 加政权安全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表示，他们共同研发和生产的新冠疫苗能够有效对付在英国和南非出现的变种新冠病毒。公司的共同声明表示，透过对原始病毒以及变种病毒的测试，发现疫苗对不同病毒效力只有微小差异，疫苗的效力不会显著降低，强调会持续监测疫苗的实质效果，包括对新发现病毒变种病毒的效力。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下午该区气温普遍较昨日低3度左右，预料本港今晚天气亦会转凉。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明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港珠澳大桥啦有强风措施噶。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已经降低至到每小时50公里。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现在车龙比较长，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了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多车的龙尾去到大会堂，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车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仲是多车的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过了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落车来回，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会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息事。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唔知点投资，妈妈话我冇大志。 想学多一啲，佢哋话你知。 买咗成十年都有噶啦，而家咧翻到家乡，有冇机会上翻去咧？ 唔使输，仲有钱系赢，都唔走。第时如果佢跌翻落去，真系唔好沅苏州过后冇艇搭。 你应该留意咗呢啲股好耐噶，呢啲股一喐咧，喐得咁快咧，你又识坐就唔识追。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四，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黄伟豪。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嗱，刚才咧就同阿黄伟豪倾咗好多啊，就系特首述职嘅时候咧，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评语啦，咁啊主要关注系两部分啦，第一嘅抗疫嘅表现，第二咧亦都系习近平要再重申咧爱国者治港啦。你有啲乜嘢嘅睇法同埋评语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噃。有听众岑先生啊，岑生你好，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咧？ 我想问一下咧，嗱，佢嗰个报告其实有冇多谢过一啲医护啊？有冇多谢过一啲的士司机啊、小巴司机啊、巴士司机咧？或者甚至我哋香港人，抗疫个个都疲劳，但系如果佢第四波嚟得咁快、嚟得咁狠，唔系我哋自己去努力，我相信而家嗰个程度一定超越美国或者英国。咁唔好成日讲嗰个报告自己点劲点威，我嘅意见系咁样咯。 好啊，吓，亦都要感谢翻即系香港嘅各行各业嘅人士嘅支持嘅。嗱，不过咧嗰份去同中央述职嗰份报告，我哋就冇得睇。咁可能大家咧就要参考即系佢寻日公布嘅总结抗疫一年嘅经验啦，吓。1872311有陈生，我听埋啊，陈生你好。 系，陈燕平你好， 你好，就黄伟豪，你好， 我关注，系两位好， 咁我又有咁嘅意見。大家咧就唔好用澳門同埋中國比，澳門人口同我哋咧就天差共地。第二咧，我哋自己苦心自問，香港人係有好多係好合作，但係唔好忘記喺第一、第二波疫情嘅時候，仍然仲有人拉夾出去旅行，包括埋啲醫護界、醫生、護士，佢哋翻嚟中招，大家有冇去問過呢批人點解仲要出去呢？每澳門何一成講一句。全个澳门一呼百应嗰啲居民，但你问下我哋自己，就讲丽港城一个最好嘅例子，一栋大厦嗌你强制检测啫，唔系叫你入隔离营啦，但系仍然有几百户冇检嘅，咁呢啲咪就是、因为香港有两样嘢系好宝贵，但系又系呢两样嘢拖冧咗香港，一个叫自律，一个叫自由，因为香港人就系在崇尚呢两样嘢而引致到而家咁样，大家都要负责，咁样再怨落去咧。而家出面嗰啲幫手抗疫嘅人，咪無論醫護界又好，紀律部隊又好，咁樣做落去係越做越心灰意冷嘅，因為你哋不停咁鬧，鬧完又鬧。是不是这个是我的意见啫。 明白，多谢晒啊陈先生啊，听埋呢仲有一位李小姐喎，李小姐你好。 你好啊两位。 是你好请讲啊。 是历世历代对于瘟疫呢都会是封关的。但是港府咯就迟迟不肯封关，搞到而家好厉害。咁另外呢就是死亡人数香港都唔算好高，呢啲系医护嘅功劳嚟噶嘛。咁咁我都知道香港政府已经好辛苦做咧，但系有啲系攞嚟噶咯。我觉得如果早啲封关咁啊，好多地方个案低都系咁做法噶嘛。 系咁啊，特区政府喺后期嘅时候亦都加强咗个边境嘅人流嘅管制啦，吓。 咁唔係冇提㗎嘛，呢啲市民都即係支持封关㗎嘛，好多都叫佢封佢唔肯封嘛。 係即係你觉得应该係要早啲做嘅。多谢晒阿李小姐嘅睇法啦。咁头先呢我亦都讲到特首林郑月娥啦去总结佢抗疫一年嘅经验嘅时候呢，佢就话即係对比起香港同内地、澳门、台湾相比咧，喺疫情嘅控制咧，确系强差人意。但系国际层面讲咧，就已经做到力保不失。佢最后亦都话啦，即系政府咧面对一波波嘅疫情咧，系未曾对市民采取极为严苛嘅封城或者宵禁嘅手段。社会咧系保持一定嘅运作，亦都形容咧抗疫工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将会虚心接受批评，不断总结经验，寻求改进空间嘅。咁啊，可能大家都留意一下啦，即系嚟紧咧，佢会即系喺个策略上啊，有冇啲咩特别嘅改变啦？不过黄伟豪，我哋又转一转讲另外嘅议题，就系讲讲咧立法会入边咧，寻日通过咗一项嘅拨款啊，就系港珠澳桥嘅一个嘅追加拨款。大家就会问啦，港珠澳桥其实唔系通紧车噶啦咩？点解而家仲嚟去有一个15亿嘅主桥嘅追加拨款嘅咧？咁样咁立法会嘅公务小组委员会啦，寻日就通过咗呢一项嘅追加拨款嘅。咁大概系一个钟头左右嘅会议啦，咁啊都有6名嘅议员提问啦，1个小时之内就用12票嘅支持1票反对咧，系通过咗个拨款嘅。咁究竟咧呢15亿系咪一个即系最终嘅拨款资助咧？咁如果根据咧运房局嘅局长啊陈凡佢嘅说法咧，就系有关工程嘅拨款预料咧系最终嘅结算嘅。咁但系亦都担心咧就系疫情令到大桥嘅收入大减，偿还嘅贷款系有压力嘅时候，咁会唔会亦都影响咗咧有一批嘅银团贷款嘅利息咧？吓，呢个可能即系到底最后埋单计数系唔系105亿105.6亿咧？呢个就都可能系有一个疑问喺度啊，黄伟豪。 嗱，我谂而家大家最惊嘅就系一个无底深潭啦，吓，因为你知呢个项目除咗起完之后咧，其实都有好多维修啊、管理嘅費用嘅，咁但係你知而家即係大家嗰個因為封關啊，旅遊都停頓曬啦，咁其實即係我諗，如果大家去睇翻嗰啲數字，其實好似一日，如果冇記錯，一日好似得幾千架車，咁其實條橋又好大，咁所以我諗大家如果最大嘅問題就係向前看，其實我哋有冇啲方法？ 係可以令到嗰、那個即係呢啲基建設施嘅使用率或者嗰、那個社會貢獻係增加咧，而唔係話我哋即係耐唔耐就喺度投下票即係用納稅人嘅錢就填一個氹咧。所以我覺得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我哋睇唔到個前景，究竟我哋除咗不斷投票、不斷追加撥款嚇、即係而家就追加興建費用，遲啲就可能係追加嗰個管理啊、維修嘅費用。咁我哋仲有啲咩選項可以做改善呢個問題？咁我睇翻嗰啲報道，其實連政府都好似俾唔到一個答案。咁反而有啲議員係有啲提議嘅嚇，即係我見到。咁、所以我諗，如果向前看嘅時候、就係究竟政府有冇啲方案俾到我哋市民啊，或者係其他嘅人士睇到係有個前景喺度，唔係純粹即係不斷到，即係有啲人嘅形容就不斷倒錢落海，就即係填咗個氹，但係填嚟填去都填曬啦嚇。 如果睇翻咧，即係相關嘅資料咧，其實成個港珠澳橋建造嘅款項咧，就分兩部分啦。一部分咧就係向銀團貸款，另一部分咧就係由內地、澳門同香港三地咧去分別係分擔嘅。咁而家追加咗香港追加咗15亿嘅時候咧，即係哇總體個撥款咧就係105亿6120万。咁但係正如頭先黃偉豪所講，即係錢就俾咗出去啦。點樣令到以後條橋咧有一個經濟嘅收益喺度？这个可能是比较大家关注的。电话旁边呢请来就是热血公民的立法会议员郑松泰。郑松泰你好。 两位主持人、 你好、 究竟现在105亿6120万是不是最终埋单的条数来的？ 政府其实讲的那个部分呢是现在那个、就是、主桥的部分。但其实事实上仲有两个部分呢，它根本就这一刻是没能够计、就是、到个最终成本的。就是关于那个香港接线还有就是口岸那个设施的部分。系啦，咁嗰两个部分咧，其实就总计啦，大概一个就200零啦，一个就大概360亿左右。OK， 咁咧喺嗰度咧，最尾扣话啊，你都系用一部分系银团嘅，剩翻低就系三地去分摊啦。咁嗰个部分咧，其实喺即系公务小组嘅时候都有问过嘅，咁但系即系局长啊陈凡都讲得好清楚，系话佢而家啲黑嗰个亦都条数。因為其實即係嗰個即係剩翻低嘅工程未完，咁但係即係而家目前主橋部分去估計啦，佢要向立法會向我哋攞多即係講緊15亿啦，咁嚟緊嗰兩部分其實睇翻嗰個嘅即係之前嘅總體撥款嘅款項咧，大概都係15-20亿嘅，即係所以最保守最保守係講緊。嚟緊都可能攞到差唔多接近60-70亿嘅撥款，不過佢咧即係取巧嘅地方咧就係話嗰個咧就只係三地分攤香港分出嚟嗰嚿啫，但係銀團借嗰嚿咧，另外嗰兩個項目都係未知個百分比嘅，咁嗰嚿咧其實要還息要還本，咁你而家咁嘅情況嘅話，嗰、那個唔係話無底深潭，我直情深淵一樣嚟嘅。 但是呢那两笔款项呢他来拿的时候都要给他的了，因为个工程的而且 在你可以这样说，其实他是按住抢的，严格来说那个是没有可能的，就是当中有任何的就是说 不批他啊成，你只是在这一刻，就是我觉得只是能够的就是说特区政府可不可以的就是尽早是在那条数上面是就是清晰嗰、那個相差嘅差額，因為其實事實上咧，今次咧係上到會之後先至係有一個位，大家明白，其實就唔係話單純係嗰個工程造價或者嗰個施工嘅困難超出嗰個複雜性啊嗰啲考慮，而係因為當初起大橋嘅時候咧，佢係根據中國內地佢嗰個嘅定額標準，咁人哋咧即係當地政府咧就會用翻過去某一啲嘅，即係譬如公路工程嘅指南。就定咗一個嗰個嘅成本、人工啦、技術啦等等相關範疇嘅。咁但係嗰個部分呢其實就冇計到嘅，就話喺呢一個海度，即係嗰個嘅經驗啦，加上嘅就係過去嚴格嚟講都冇乜點樣做過。所以喺嗰個估算上，無論係嘅就係話佢係大陸嘅標準，又或者去到實際嘅情況，喺呢一刻點解會係超支呢？根本就唔係話我哋以往理解香港啲工程嘅超支嗰個性質。喺個行政上嘅就係可能其實之前。在2009年、2008年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清楚兩地之間是有行政上這樣的差異，現在其實實際的就是應該政府是要去追回即廣東那邊，即就要是看看喂你開頭擺下去的時候那個的定額標準和現在實際的差是有多大先，那你最少有個底的就是說 究竟有啲乜嘢嘅措施，咪尽量填氹咯，即系但系嗰个系尽量咯，吓。 嗯。 咁啊，鄭松泰由於即係你知啦，即係而家立法會就大部分都係建制派啦。咁其實立法會可以喺呢個問題上面有啲咩可以做到咧嚇？定係照批，即係政府嚟就照批啦咁樣。 我諗嗱，即係有啲建制派嘅即係議員就比較多一啲嘅建議啦。即係譬如你話講緊係喺香港嘅直通巴上面點樣個路線上係多啲嘅建議。即係譬如舉例，而家係冇巴士直去珠海嘅。咁會唔會係即係第時開多啲咁嘅路線係開完呢？又或者嘅就係話香港國際機場同埋珠海機場之間嗰個相互嘅效應但係所有嘢都老實講，喺今年嚟講都係得個講字啫。大家都知道你點樣都到2023年嘅時候，無論係即係內陸同埋國際嘅航班先至係即係回復相對嘅正常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刻咧，其實講任何呢啲咧，其實某程度上或者點解政府陳帆都講到明嘅，佢而家覺得自己連息都還唔到。咁嗰個我諗你話立法會有啲咩具體嘅建樹，我真係老實講同你講，真係冇啊。 嗯，但似乎係咪都有可能咧向政府去查詢，到底有啲咩方法能夠增加到大橋嘅流量或者係收入咧？ 其實我諗最關鍵嗰個部分咧，當時咧有一個嘅假設嘅，就是假設緊咧，香港國際機場啦，同埋呢一個嘅珠海機場咧，嗰啲嘅即係譬如係航天大樓啊，或者係相關嗰啲轉乘嘅安排咧，係會有一定嘅即係效果啦。咁但係呢啲嘢係按政府嘅規劃做緊嘅。咁但係同時其實亦都咁講啫，你有咁樣嘅基建喺度，你冇咁樣嘅人口係使用呢啲嘢，咁就冇意思啦。咁其實嗰個我諗啦，即係政府個盤算係可能講緊十年之後，當東涌係會喺東涌東啊，或者係另一邊係你知係東涌會有大規模嘅擴展嘛，即係佢嗰個買到明即係一個明日大嶼計劃嚟㗎啦。咁喺個即係將一啲香港嘅人口擺喺嗰度嘅時間，有啲人就會喺嗰度住，然後就會喺澳門、珠海咁再利用翻即係嗰個嘅大橋去作為一個交通嘅主要嘅交通日常生活使用嘅交通渠道，咁佢係盤算緊呢一樣嘢咯。咁但係事實上咧就係話，亦都最根本問題，東涌嚟緊嗰個嘅即係新市鎮嘅發展，會唔會係製造到咁多嘅就業職位？如果冇嘅話，啲人口搬咗入去之後，都要翻去中區，翻嚟即係港島區啲邊去翻工嘅話，其實嗰個根本都冇可能，即係你好樂觀去睇佢能夠填得到港珠澳大橋呢個氹咯。 嗯，明白。好，唔該曬你，鄭松泰，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啊。鄭松泰係熱血公民嘅立法會議員嚟嘅。港珠澳大橋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增加到佢嘅流量咧？令到我哋即係起碼唔使蝕咁耐啊！1872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 維基百科。 新嘅一年，你心里边有啲咩愿望呢？相信咧，大部分人都希望呢个疫情快啲减退啊！另外，亦都咧希望你尽早快啲开始执拾下你屋企啦，因为执嘢咧唔系短短一两日就可以完成嘅。喺呢个新年之前，好好咁样做好断舍离啊！星期四、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深夜嘅12点至2点，香港电台125加普通话台，那些年张伟记。 一个信号，一个什么？近期困扰住好多现代人，在恐惧之前，不如认识啊！ 数据化的背景之下咧，点样知道有啲咩挑战，同埋点样去解决一啲数据关嘅问题嘅？呢啲里面都系有啲 challenge 喺度嘅。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中文大学数据科学与政策研究课程讲师何志培博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18721，直播室咧繼續有陳燕平同埋你今晚嘅評論員咧黃偉豪喺度嘅。嗱，繼續咧喺講港珠澳大橋之前咧，又有一段嘅即係突發嘅消息啦，想同大家講一講啊，就係政府新聞處咧喺晚上嘅7:16出咗一個嘅即係新聞稿啦，咁就話咧係政府係引用咧係香港法例599J 章，即係預防及控制疾 病的規例呢，就是在夜晏晝的七點鐘開始，即是今晚七點鐘開始，就是限制在北角的指明區域，即是錦屏街東發大廈 ABCD 座的入面的人士，要他們留在他們的處所，要接受政府安排的強制檢測的。這些的人士呢，需要在他的處所等候，直到呢區內所有已識別的受檢人士完成曬個檢測，相關的檢測結果呢亦都是大致確定，才可以離開他們的處所。相關的政府咧就會喺呢個區域入邊咧係設立一個臨時採樣站，並要求受檢人士喺聽日凌晨兩點之前接受檢測。而政府嘅目標咧就喺聽日朝頭早大概七點鐘咧完成呢個強制嘅檢測行動。新聞稿嘅寫法就係話，以達至咧同心抗疫、小區清零嘅目標。有關的詳情我想一會兒都留意一下我們的新聞報導。現在回來找回講回港珠澳大橋，就請回是航運交通界的立法會議員易志明出來的。易志明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系嗱，头先我哋就同郑松泰吓，郑松泰咧就倾过咧，就系关于广珠澳大桥咧嗰个超支嘅问题啦，亦都问过一个问题，就系而家105亿6120万系咪一个最终嘅数字？佢话唔系，即系据你理解，其实究竟我哋仲要俾多几多钱落去咧？ 嗱，呢个数而家我哋就未有嘅，正如头先阿郑松泰议员所讲。而家講緊咧，就係嗰個你投資一個去起呢條橋同隧道，成個港珠澳大橋嗰個資本性投資，目前嗰個嘅差額。但係你話咧，第日係嗰個頭嗰日啊，局長又講啦，如果以目前嘅流量，連銀行借貸嗰個嘅息都未夠還，咁你到時又要當然要即係、就是、要再補錢啦，係咪？咁但係呢個純粹一個。即係而家係要估算嘅，咁我哋都嗰日好多好多議員都問政府啦，喂，你而家究竟估到出嚟點咧？咁大家都等緊政府再提供進一步資料嘅，我相信暫時佢應該未有呢個數。 但係頭先都同阿鄭松泰傾過一個問題，其實基本上都一佢問到嚟攞，係咪都應該一定要俾㗎啦？即係都冇乜可能係唔俾㗎，係咪啊？ 呢、這個成個項目咧係三地政府嘅一個協議之下係合資去進行嘅，咁合約就係合約啦，係嘛？即係好難話喂，唔係達到預期目標你就唔俾錢，我諗呢個喺商業上都講唔通啦。 咁可能而家大家嘅關注點咧，係咪會擺翻喺到底我哋點樣創造收益嘅問題上面？ 呢、這個絕對係啦，正如我琴日所講，我就永遠都係向前看嘅。咁如何可以增加嗰個流量先係我哋最終要解決我哋日後嗰個財務嘅壓力㗎嘛。咁所以嗰日嗱，而家政府其實已經有兩樣嘢提咗出嚟㗎啦，有三樣嘢嘅。其實第一個呢就係嗰個港車北上。咁但係呢個我相信要疫情過咗，我哋嗰個疫情受控啦，近乎清零啦，先有機會做得到嘅。咁呢個但係我相信時間唔應該太耐啦，因為開始都就嚟有疫苗可以打。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大家都有留意咧，就係機管局咧就預備喺呢個我哋嘅人工島上面咧係加設一啲嘅車位，咁咧用嚟做乜嘢咧？就俾內地嘅乘客咧可以駕駛過嚟擺低架車，泊車轉乘飛機出外。咁我相信呢個係有市場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會增加日後嘅流量。咁第三點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中央咧都批准咗，就香港咧。國際機場係可以同珠海機場咧有一個入股嘅安排，咁但係當然我哋未知嗰個股份比例啦。 係， 咁呢個其實咧，我哋一路都係倡議咧， 係要處理嘅。喂，不過易志明啊，咁啊，因為就係七點半新聞，七點半新聞翻嚟再請你再補充好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北角东发大厦 A、B、C 同埋 D 座列作受限区域，即时围封。受检人士需要留喺处所，按政府安排接受强制检测。 受检人士需要在处所等候，直至区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相关检测结果亦已经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听朝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批警员晚上大约7点到东法大厦对开拉起封锁线，警方亦派出传媒联络队到场，现场所见已经有运送物资的货车到场。东法大厦私座累计有13宗确诊个案。本港新增3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0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大约有40宗，继丽港城第五座之后，第7座亦列入强制检测范围，有两个同座向单位共有3宗确诊，红磡永明粥店多一名工作人员在检疫中心确诊。广华医院扩建地盘累计有5名工人染病，最早一宗在星期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曾经建议地盘停工14日，但是承建商中国建筑最终并没有停足14日，中心已经再联络地盘要求停工。再多两名有长期病患的确诊病人离世，另外一名58岁女子在离世之后证实是确诊患者，至今累计有177名确诊患者死亡。考评局上年度录得盈余大约1740万，较前一个年度减少23%。考评局回复查询时话，同教育局成立专责小组研究确保考评局财政长远稳健的方案，将在下星期五向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介绍初步构思。考评局提到，文凭试因为考生人数持续下跌而出现赤字，为确保考评局能够为公众提供专业的考评服务，政府由2018-19年度开始向考评局提供为期4年的非经常拨款支援，局方会定期检讨，以尽量降低营运成本。考评局又说，对于在内地举办考试持开放态度，当中牵涉多项因素需要详细研究。世界卫生组织派出的专家组结束在武汉酒店的两星期隔离，其中一名专家透露，隔离期间一直和中方专家举行视像会议，双方跟着下来将一同开展实地工作。另外，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昨日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通电话。马晓伟话，自新冠疫情出现以来，双方保持密切沟通，携手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效。中方愿意为协助全球防范和应对未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谭德赛赞赏双方长期以来的合作，感谢中方对溯源科学合作国际专家组的安排，对双方已经开展的深入交流进展感到满意，双方将共同努力完成今次在中国的溯源科学合作。天气方面，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早上仍然清凉，下周初日间天气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防疫措施的封路，在北角的锦屏街，因为配合防疫工作，现在近住东法大厦一段是临时封闭，就是为了配合防疫措施工作，现在近住东法大厦的一段锦屏街是临时封闭。 之後同大家講單意外，喺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園嘅快線咧，較早前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咁但係車輛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汀九橋。咁而喺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有強風措施，而家車速限制咧係降至每小時50公里。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華潤大廈，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只係公主道過海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另外，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沙福道。後少少九龍塘每一段交通都係繁忙，龍尾就喺聖佐治大廈。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蒲岗村道，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在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九龙塘的桂丽路因为爆水管，现在去桃园街方向近达之路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好重啊！ 兰子，你买咗好多本地鱼龙产品，不如我帮你攞啲啊！ 哎呀，好啊，唔该晒啊！ 咁我唔客气啦，嗱，我攞呢条龙趸柳啦，呢个番薯啦， 喂，叫你帮手拎嘢，唔系叫你偷嘢啊！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Fat Chat之 本地鱼龙篇》， 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嘅迷思。 《谣言止于Fat Chat之本地鱼龙篇》，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陳燕平，評論員黃偉豪。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黃偉豪，我哋喺7:30新聞之前咧，就同立法會嚟自航運交通界嘅議員咧，易志明傾緊嘅，就係傾緊咧港珠澳大橋嘅如何創造收入嘅問題啊。揾翻阿易志明出嚟先。易志明你好， 係兩位主持人好。 嗱，頭先咧你就講到咧有三個方法啦，一個咧就係港車北上啦，第二咧就係機管局咧增加咗啲啊泊位，就令到啲人可以揸車落嚟咧，然之後就搭飛機走啦。咁第三。三个咧就系香港入股珠海机场，不过就未知几时可以做到嘅。咁嗱，特别就系第三个咧，香港入资珠海机场咧，其实系咪真系有机会可以带嚟比较多嘅效益咧？ 啊，呢个我绝对认同嘅，因为其实我喺旧年两会提案都已经提出咗嘅。咁就因为珠海机场大家知道呢，佢係一个主要係做呢、這个我哋叫内地线，即係国我哋叫 domestic flights 啊。咁呢香港呢主要就係做呢个所谓国际航线。咁呢就两者之间呢，如果以前冇港珠澳大桥呢，我哋就冇乜可以讲话協作嘅空间嘅。因为你所有要经过虎门大桥兜个大圈6-7个钟头先落到香港呢，就即係难处理嘅。咁但係而家有条港珠澳大桥就好方便啦。咁所有嗱，尤其是加上咧，有一個依家嗰個所謂電子商貿非常之蓬勃，咁好多貨咧就喺外邊入嚟，就進入內地，有好多由內地出嚟又出去外邊咁樣，咁大概好似50-50，我覺得個比例。咁嗱，嗰所有嘅外邊入嚟嘅貨咧，嚟到香港嘅機場，咁佢可以透過港珠澳大橋咧，就可以咧就運入去珠海機場嗰度咧，就做一啲嘅。裝拆啊，分配啊，咁樣，咁然之後就再上翻 佢嗰個嘅內陸機，咁就分散出去嘅二三四線嘅城市啊。咁同樣地咧，喺二三四線嘅城市咧，收集到嗰啲貨品，亦都可以透過喺珠海個機場庫嗰裏邊咧處理咗之後咧，就可以咧就經過港珠澳大橋直入香港機場，然之後就走出去海外。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有用嘅。咁呢個就一路我哋都倡議，咁而家好高興呢，即係特首又提出，中央亦都支持，咁我梗係我都喺立法會問過呢，希望政府盡快落實呢個方案啦，因為呢個我相信呢對貨運嚟講呢係有好大嘅好處嘅。 但係易志明，如果由為港珠澳大橋呢創造收益嘅角度呢，其實呢個方法會唔會反而係最慢呢？因為你首先你要講入股成咗入股呢樣嘢先，然之後咧，你仲要做一個整合兩個機場嘅分工，然之後再做一個協作，喂，分分鐘可能真係講唔知幾年咧先至搞得掂嘅喎。如果要靠佢哋去創造收益，令到港珠澳大橋唔使蝕咁多嘅時候，會唔會係即係都嚇真係都要放長一個好長嘅線咧？ 嗱，我又講多，仲有第四個改善措施先啦嚇，然之後我先答你個問題。 係 而家咧，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咧，好奇怪地咧，就係嗰啲人嘅通關就早咗啦，但係咧嗰啲 CIQ 咧就未有嘅，好多都。咁我喺琴日嘅會議都有提過咧，之前咧喺呢個深圳西部啊，或者呢、這個深西嗰邊嗰啲嘅活海鮮啊，咁以往咧佢一定要經虎門大橋，然之後喺呢個文錦渡落嚟，各入香港，再香港仔魚市場咁，然之後去買啦。咁而家有咗港珠澳大橋，佢哋梗係希望透過港珠澳大橋落啦，由深西係嘛？因為你慳咗幾個鐘頭車程㗎嘛。咁慳幾個鐘頭車程呢，你嗰啲活海鮮嘅存活率呢就會提高嘅。咁呢就對於嗰個售價就會有影響啦，就會平咗啦。咁當時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嘢，咁而內地海關呢，珠海嗰邊又好幫手啊。咁但係香港呢邊做唔到，因為點解我哋未有呢個設施嘛。咁當時我就揾咗食衛局啊，同埋運防局啊，各方面啦，包括海關咧，一齊咧就協作咧，終於咧就海關借出一條通道咧，就而家可以行啦，已經行咗幾個月添。嗱，咁呢啲有一個例子，所以我一路咧都同政府講，喂，你 CIQ 嗰啲設施係咪應該盡快落實咧？咁你一日唔做，我啲貨車會行噶嘛？ 嗯。 咁呢個係第四點，可以提升嗰個使用量。好啦，答你頭先講嗰樣嘢，究竟如何即係回本咧？咁樣啊，記住呢條橋咧。个设计寿命系120年嘅，咁如果你大家记得咧，香港喺呢、這个西铁开通嗰阵，包括机场初期，好多香港市民都话：，哇，喺啲大白象冇人用嘅。你今日走去问下啲新界西嘅西北嘅市民，喂，起多条西铁好唔好啊？佢哋讲系嘛，即系所以咧，我相信系要一啲嘅时间，同埋有啲配套设施咧。齊備呢，我哋有咁長嘅年期呢，我唔覺得日後佢會係達唔到個目標囉。 嗯，明白，即係放長線去睇。好多謝晒你，易志明係航運交通界嘅立法會議員。啊，黃偉豪，其實頭先易志明呢亦都即係我諗帶出一個觀點啦，即係凡係基建呢，我哋就唔好睇佢一個咁短時期嘅係咪真係收回成本，可能真係要放長雙眼呢，譬如甚至係以超過20年以上嘅為期呢，去睇下呢到底係咪收回成本嘅。其實呢個觀點你又點樣分析呢？ 嗱，我諗長線嘅觀察當然係好啦，咁事實上基建咧就係、是、可以維持好耐嘅，咁但係我哋好多時好驚咧，就係政府計錯數，咁即係唔係一個時間嘅問題，根本就計錯數。咁我突然間頭先諗起話，喂譬如我哋嗰、那個即係鐵路嗰個西鐵，咁啊初初真係少人用嘅，因為我都有時搭下，咁啊而家就真係好多啦。咁但係我哋又諗到有另一個即係基建項目就係郵輪碼頭啦，咁啊郵輪碼頭咧就到而家咧都諗唔到，即係有啲咩方法，甚至好多嘢丟空咗㗎，你知即係唔係咁多郵輪啦 嚇。入邊嗰啲商鋪嗰啲都比較凋零啦。 咁所以我諗其實而家要避免嘅就係話如果呢個港珠澳大橋嘅使用量低係因為一個疫情嘅問題，我覺得係冇問題。但係如果我哋睇到係一啲規劃上面嘅失誤嘅時候咧，咁所我令到個流量係大跌啦，咁我哋就真係要諗下一啲救亡嘅方法。例如好似頭先阿葉志明所講嘅，就係話，喂，我哋可唔可以諗一啲新嘅用途咧？咁所以我諗政府喺即係向前看嘅時候，都要分清楚，咁究竟初計條數而家唔得，係因為計咗嘅嘢冇發生啦，定係話因為個疫情咧？咁如果疫情嘅話，我覺得始終會 過去嘅。雖然大家嘅諗法都係唔會咁快，咁但係成條橋120年，咁如果你有幾年嘅時間係賺唔到錢，長遠你都會即係拉上補下，會打翻雲嘅。咁但係而家嗰個流量咁低，係會唔會有時太樂觀呢？咁事實上我哋睇翻好多政府嘅基建項目，因為用嘅都係納税人嘅錢啦，咁官員又唔喺即係唔會需要去減人工啦，咁會唔會係有啲嘢計咗冇出現呢？咁所以我諗呢個其實係運房局應該係要俾翻條數立法會去交代翻 㗎。同埋你頭先講即係俾翻條數立法會啦，即係最而家似乎立法會嚟嚟去去問呢樣嘢，就係、是、你而家問我攞嗰條數係咪最終嗰條數先嚇？因為睇翻咧過去唔少嘅即係基建項目啦，又或者係啲鐵路項目啦，都出現超支嘅情況嘅嚇，即係大家都會問你究竟今次嚟攞完呢個係咪最後嘅一次嘅？嘅嚟攞錢咧，啊，呢個亦都係立法會議員佢哋應該要去問同埋應該要去做嘅嘢咯。咁啊嗱，當然即係究竟成條港珠澳大橋咧，最後埋單計數係幾錢咧？我諗要再睇下啦嚇，暫時都未知嘅。咁不過咧，喺議員把關上面，即係佢會唔會都可以幫我哋追問到政府到底佢個預算係點樣咧？可唔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啊？幾時先至係最後一個埋單計數咧？我諗大家公眾咧都會關注，就係、是、特別亦都係而家立法會嘅入邊嘅即係議員嘅唔同嘅黨派分佈啦，會唔會係令到呢個監察嘅力量啊，可能會有機會即係？放鬆了呢、這個亦都是另一個關注。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想講一講咧，另外嘅一個事項啊，就係、是、涉及到咧喺上個星期啦，有一個嘅孕婦佢喺土瓜灣佢話喺住所下邊散步嘅時候咧，就俾警方去查身份證嘅。咁中間咧就起咗一啲嘅爭執，跟住嗰位嘅孕婦咧就話有不適，然之後就送院，後屘咧就生咗一個嘅 B B 嘅。咁嗱，但係咧呢、這個嘅事件咧，都引起咗一啲嘅關注同埋爭議啊！咁啊，一陣間我哋係不如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個問題啊！ 一出街第一集，每一個屋村，射雕、好武功，全部都係呢首歌。 佢入行52年， 每一個人每一個行業，之前咧高峰嘅時候，到嚟喺中間一定會人好似坐過山車咁樣。 佢係最佳男配角。白彪 平常心理成日屈屈埋埋，哇，好容易自闭喎，再努力咯，唔系你点会再去攞奖咧？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黃偉豪相關嘅片段咧，喺啲即係有一啲嘅社交媒體啊等等嗰啲咧，都睇到啊，就係嗰陣時事發一啲嘅閉路電視啦，發到嘅情況啦。咁就主要係講咧，有一個懷孕7个几月嘅孕婦啦，喺上個星期三，即係20号嘅時候咧，佢俾警方係截查啦，要求佢出示個身份證啦。咁然之後咧，就應該同警方咧，似乎有一啲言語上嘅不合，咁跟住咧就嗰個孕婦咧，如果喺啲鏡頭睇到咧，就去坐低咗喺地下，咁跟住後屘咧就俾警方咧係反鎖雙手，最後就要揾救護車嚟咧將佢送院嘅嚇。咁啊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呢一位嘅事主啊，劉女士喺度啊，劉女士你好，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劉女士，你而家係已經係生咗。 个 B B 噶啦，系咪啊？系啊，已经生咗 B B， 跟住我自己就出咗院，翻到屋企噶啦。 系嗱，个事件就系上个礼拜三发生嘅，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讲一讲，即系个情况系点咧？ 个情况就系嗰日我落楼去散步，跟住咧就撞见警察查身份证啦，佢就好恶咁叫我攞身份证出嚟，咁咧我就第一时间好配合佢噶啦。就攞咗身份證出嚟噶啦，但系咧佢要我企埋去，即系企過啲好多人，即系佢仲要查緊第二個噶嘛，就企埋去個即系嗰啲人度，但我就唔肯咯，我就講明，我自己有咗身有咗 B B， 可唔可以唔企埋去啊？嗰、那個誰就好突我，就唔得，你一定要企埋去咁，跟住我就唔肯啦，我話。 我要睬你身，你一定要企埋去，咁跟住就咁啦。所以佢一直咁闹我，后屘几个阿 Sir 咁闹我，闹到我即系好崩溃啊！即系佢当时都唔知点啦，就好激烈咯，但系唔想企埋去，佢就话我唔配合，就话我阻差办公啦。 嗯，吓，你系有表明自己怀孕嘅？ 系。 咁但係如果按你頭先嘅表述，警方當場嘅警方相唔相信你係懷孕啊？ 係唔相信嘅，到後尾仲話我肚係假嘅， 即係有咁樣嘅說法。 佢有冇講翻俾你聽點解佢唔相信你懷孕咧？即係佢冇提出啊，即係你唔係懷孕嘅。佢點樣都講就係佢自己嘅判斷話，我覺得你唔係懷孕就唔懷孕㗎啦。佢嗰時嘅反應個回應係點㗎？ 佢系冇话，佢就系唔相信我怀孕啦。佢仲话我死肥婆，佢话我肥啫嘛。 O K， 系当中其实系即系几个警员都有对你有同样嘅质疑啊，定系 系啊？几个都系咁啊，三四个围住我指住我，用手指嚟指我噶。 吓、即系几位都唔相信吓。咁我想问，即系你当时系咪有俾到个身份证佢噶？ 系啊，佢已经攞咗我身份证啦。 是吓，咁但系就系因为佢想你企近一啲其他嗰啲接受即系查身份证嘅人士，唔肯跟住就起一个嘅语言上嘅口角啦。 系 吓，嗰阵时双方嘅情绪系咪都有啲激动咧？你自己系咪？ 系啊，佢都有激动啦，不停咁闹我，从我第一刻攞身份证都学我啦，唔系话以前查身份证系小姐啊，你唔该攞身份证出嚟睇下。呢、這个系你攞身份证，你攞身份证嚟，咁就好大声咁指住我咯。 嗯， 因为佢时隔我有两米噶嘛，嗰、那个阿 Sir 系吓。咁跟住咧，跟住个情况系点样咧？那个事件 跟住我都好，你哋都睇到片啦。而家都睇到我喺个袋度揞出嚟红包嚟攞出身份证俾佢哋咯。 嗯， 系佢冇收我个身份证啊嘛。 系， 我一定要企埋佢啊嘛，我就唔配合咯，唔配合佢企埋佢，系唔系我唔攞身份出嚟俾佢？ 嗯，系，然之后后屘睇到一啲嘅片段咧，似乎你就坐低咗落地啦。 系啊，因为闹到我，跟住咁多个三四个人围住我咁闹我，跟住我有少少头晕啦。之前我喺屋企饮咗姜汤嘛，因为我有少少感冒，咁啊饮完姜汤可能好兴啦，个即系个人啊。所以我有啲头晕，跟住我咪坐咗落地下咯。 嗯， 就惊、真系当时好惊咯。 系， 我都未试过咁样嘅。 系，咁后屘警方系咪将你个双手系反锁咗噶？ 系啊，系啊。 吓、就系、是、坐低嗰时候先再反锁。 系啊，坐低嘅时候，跟住佢想我上警车，我话唔肯，话我有少少，我少少唔舒服，头晕，佢都唔肯帮我叫警车啊。佢就後屘就想壓我，我就唔肯，即係我少少少反抗啦，即係佢跟住就鎖住我啦，反鎖我啦。 嗯，即係中間大家有啲有拉扯。 係啊係啊，仲有一個佢後屘我睇多片翻嚟睇多片，就有個阿 Sir 喺度拉我咯，男警員拉我咯，即係有、旁邊有個女警噶嘛，著白衫嘅就，但係佢點解唔拉我咧？就即係扯我咧，就要個男警扯我咧，係咪？即系呢点系咪对我系好唔尊重咧？咁样， 嗯，然之后你系要求系叫救护车嚟将你送院系咪啊？ 系啊系啊，后屘好耐先至嚟，等咗好耐先正救护车嚟咯。 嗯吓，咁啊，期间亦都喺个片段度，似乎睇到你上救护车嗰张床嘅时候嘅个手咧，系咪都仲系反锁紧噶？ 系啊，因为佢抬我上去已经好痛啊嘛，个手困到我手已经红色，而家仲有一个印啊。咁多日仲有一隻人喺度攞嗰個咩嘢，喺隻手度瘀咗添啊！ 係嚇，咁但係後屘到最後上到個救護車個床嘅時候，都又放咗嗰個嘅即係你隻手嘅係咪啊？ 最後屘我家姐喺度發曬癲咁，要求佢放咗個手，因為我喺度叫嘛，我喺度叫好痛好痛個手，即係根本上。一个正常人，你箍住个手都瞓唔落单架床啦。佢仲叫我瞓低，惊我惯，就喺搵啲绳嚟扎住我。咁我屋企人反对，即系强烈反，又要求，同埋啲街坊舆论要求我一定要放咗我先正，俾我担出去担架床度咯。即系要行出去推出救护车度。 嗯，咁然之后就送院啦。咁送院之后，警方有冇继续同你有一啲嘅接触咧？ 有啊，跟住上送上病房就喺隔离病房，即系佢就唔俾警察入去。跟住咧，我落咗去C2嗰度咧，C2病房咧，佢就揾个警察喺坐喺我床尾，贴身咁跟住我咯。我去厕所，去咩？佢都喺门口等我，喺个厕所门口等啊。 嗯，吓，系因为你嗰阵时已经系一个即系被捕人士啊，系咪啊？ 系啊，佢就咁讲咯。 吓吓，咁啊，后屘就你接受治疗啦，咁后屘亦都系生咗个B B 啦吓，咁期间警方有冇再有人譬如探望过你啊等等咁样咧？ 冇啊，自从我攞咗自己出咗200蚊，自己同自己保释之后，跟住都未接到警方证人，乜都冇，问候一句都冇。 嗯，咁佢哋而家即係都係以一个阻碍警务人员執行職務拘捕你嘅係咪呀？係。咁但係就係有冇同你錄到任何口供咁樣？ 冇。 係，咁最后啦， 俾一張紙我就係29號去報到。 哦，係。最后你幾時出院嘅呢？ 我係25號出院嘅。 係，即係都隔 咗成 5日。一 直都冇出過院，係呀，係啦，生完之后25號整出院。 嗯，明白。咁我想问你而家对事件咧有啲咩跟进啊？ 而家我就系、是、将事情咧交俾晒我哋个区嘅区议员咯，黎嗰位先生跟进我所有嘢噶啦。 系，但系会唔会譬如去警察投诉课啊，或者系其他嘅方面即系投诉咧？ 即、就、系、是、我梗系想为我自己平反噶啦，有咁嘅打算咯。 吓、 啊， 即系打算去投诉，但系就未嘅， 系未去系。 吓，身体状况如何啊？你而家？ 而家暂时就好，即系话我系产后大出血个，始终都系而家即系身体系差少少咯，系咯，经常抽筋咯，同埋而家晚晚都系瞓唔着嘅。经过嗰件事之后咧，其实喺医院5日，我净系瞓咗2日嘅时间，就系咁咯。 咁啊，刘女士，我想问翻咧，经历过呢次事件之后咧，对你啲精神状态或者心理状况会有啲影响，或者会唔会有啲阴影留喺度咧？ 系啊，已经系有阴影噶啦，因为医生睇过我咧之后咧，即系即刻就叫心理医生睇过我噶啦，已经系我已经睇咗心理医生噶啦。 即系心理医生有见过你嘅，咁心理医生有冇啲咩评估俾翻你啊？ 佢话我就系话有少少应该就系、是、即系情绪激动过后有少少好似抑郁咁嘅嘢咯，就系、是、咁。 嗯，明白。咁、 因为激动个头啊嘛。 明白。明白吓，我想即系搞清楚一样嘢，就系、是、你而家系向警方正式做咗个投诉未噶？ 系未噶，系准备，应该系准备去投诉噶啦。 明白，了解，好多谢你，刘女士，都希望你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唔该晒你，拜拜吓。咁啊，刘女士咧就简述咗佢上个星期嘅情况啦。咁啊，往后我哋都同警方查询过嘅，警方嘅回复咧就话，警方留意到公众对事件嘅关注，并已接获相关投诉，会按既定程序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处理。亦都话咧，警方十分重视保护妇孺，会继续透过不同训练，提升各级警务人员嘅专业敏感度同沟通技巧，以同理心处理。理及調查案件， 我就睇到呢件事件咧，因为我都有上网睇过啲片段，就令到我谂翻起咧，即系旧年喺旺角咧有个十零岁嘅女仔，就同佢 哥哥一 齐，咁就佢就逃走，咁警方就好紧张，就成个扑低咗佢。咁我觉得其实警方喺处理呢啲事件上边咧，个敏感度可以高啲，或者其实喺外国亦都系咁样，即系如果要所有警务人员都有个同理心，即系好温柔嘅，未必做到。但系如果真系遇到有一啲即系真系唔系有好大威胁嘅人啦，即系佢唔系持械啊，即系都系一个市民，但系可能佢情绪激动。所以如果都安靜佢，其實可以揾一啲真係受過專業訓練、較為即係冇咁威嚇性嘅警員咧，去到嘗試平息呢件事件，就唔使引致咁多即係不必要嘅警民衝突咯。 係嚇，又或者就係、是、即係警方嘅既定訓練上面如何加強呢方面嘅內容或者呢方面嘅資料咧？我諗大家會繼續關注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